折，绝对不放松、哦哦哦、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。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、哦、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，是属于我们的宽容，感谢赶走的人不平庸，我已经知道我该何去何从、哦、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，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， 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就我别离开。终于感慨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，最后再把话说开，哭的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我有爱 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留在原地，留在不